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再醒来已经是辰时了，他昨晚喝了酒，对自己早上半梦半醒之间干了什么一点记忆没有。戍边久了也不用人伺候，自己一个翻身就起了床，嫌云岚准备的衣服累赘，自己找了旧战袍来穿上，换了靴子，左张弓右带剑，带上佩剑去了宫中教场。等他练完武回来已经是半上午了，饿得不行，好在云岚早准备好早膳，他风卷残云吃完，想起京中还有许多人没见，顿时就要去访慎文和洛恒。这次真得换衣服了，云岚知道他喜欢红，准备的朱红锦衣简直跟敖记当初的一个模样，朱砂色锦缎上刺绣金鹏白鹤，比朱雀的羽翎服还要来得利落威风，又正适合挂弓箭佩剑。 我走了，去见见我师父。 严君玉刚收拾停当准备出门，还没等出门，外面已经高声传报起来， 恭亲王到。 严君玉跨出门去，京中规矩多，他是将，萧许是王，是该参拜的，但领头的却不是萧许，而是朱雀，还带着许多内侍，文武大臣也有六七个。朱雀高声唱道： 靖北侯严君玉听旨。 说起来，严君玉还是第一次接旨，又新奇又疑惑。他是见过敖仲大将军接旨的，于是自己也像模像样跪了下来，看见朱雀朝靴上金线绣的符文。如果他真的记得敖仲将军当初接旨的景象的话，那么就能猜出今日这旨意的内容。朱雀传旨，亲王宣读，文武官员见证，还特意选在陈正的吉时。 毛土分班，坐藩平于地势，同归宠西。 萧许念的那些套话严君玉都听腻了， 念书 但等到那句温文敏玉博人宽厚的时候，还是猜到这是封王的圣旨。 安南王永袭勿替，赐王府加黄金万两，巫系保国爱民，可不敬礼，待恩伦于义士，上刻新家，故磐石于千秋，尤其永誉，王其戒之。 那些场面话严君玉都安静听了，直到听到封号眼睛才亮了。他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这封王的圣旨在朝堂看来会是什么样子，况且萧景琰和他从来都不避嫌，正如厉道勇所说，自己一片真心要和他相守，怎么就见不得人了呢？但世人悠悠之口从不饶人，昔日自己在东宫没有功劳会被视作宁姓男宠，如今立了功得了嘉奖，这嘉奖也会被他们视为是偏心是徇私。光是想到那些不堪的闲话，严君玉就觉得血气翻涌。厉道勇写的《伍子胥过韶关》唱词那样激烈，悲愤难平，他心中一定也是有怒的。他的洛恒，自己的萧云，都是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，是一片丹心，却被世人视为泥尘。但听到封号的瞬间，严君玉忽然都释怀了。当初敖仲老将军封王，封的是幽州，世人都以为是和燕北王一样以镇守的地方为封号，没人知道敖仲将军为什么流下了眼泪。他毕生的布局，连儿女都赔上，甚至承受自己对他南疆贪功的误解，都只是为了幽州的那一战。世人不懂，甚至有人觉得他当封安南，只有君主知道，君主明白。30年苦心孤诣，一朝大白，千里万里外的京城，遥远的九重宫阙中，龙椅上的人，那个拥有天下的人，他明白敖仲的一片苦心，所以封他幽州。昔日幽州牧李弘重伤查云硕都不曾搏到的幽州封给了他。都说文人傲骨，为了社稷江山粉身碎骨也值得，其实武将一样有这份苦心，被体谅的时候才会这样悲伤又释然。而自己的功绩，萧景琰也明白，镇北侯严君玉 骠骑将军严君玉最大的功绩，不是万军从中为靖北侯和贺绮罗断了后，也不是最后一战守住了幽州，甚至不是脸上身上这些伤疤。自己真正值得封王的是当初在萧雪的帮助下九死一生穿过了黑沙漠，找到安南军，以天子印信为要挟，逼着留守的安南军奔袭300里支援了幽州，这才有了之后的每一战。他赌的不是自己的性命，而是镇北侯府的未来，祖辈披荆斩棘，严家一代代苦战才守下来的侯位。而萧景琰都明白，这甚至不再是因为他是萧景琰，而是因为他是天恒帝，是君王与将军之间的肝胆相照。他都明白，所以封安南。一个封号，严君玉眼睛都发热。当年在明正殿，庆德帝一句话说的语嫣然落下泪来，只觉得是帝王心术。不知道是因为他看见宇家几代战场厮杀，死到只剩最后一人的苦心。一定会更浓烈吧。那些冤屈的陈年旧案，到死也不得昭雪的冤臣，等待了许多年，一代代只等着这样一个人。所以云岚才始终不喜欢自己，因为云岚容不下任何的意外。大周百年才出一个的萧景琰，多少人指望着他，多少沉重的污浊的旧事，像赵玉压断人脊梁的铁枷，地砖缝里成了黑色的血污。还有那些满腹才能不得施展的人，一代代的悲剧都等着萧景琰来澄清。从此中天一片皓月，云收雨霁，天下太平。什么是明君？不在于权术高低，不在于权衡手段，在于他如天之高，如月之明，在高高的云端往下看，一切都明白。从此不再有伍子胥的冤屈，洛恒的南明，朱雀和云岚那样的悲剧也不会再有。他用他的励精图治，萧衣干食，许天下一个海晏河清的未来。严君玉刚刚接下封王的旨意，贺喜的人就来了。魏儒反正做什么都是一马当先，后面紧跟着贺绮罗，他们在军中就是铁三角，干什么都是一起的。昨晚他们在武英殿夜宴，喝个大醉而归，今天一个两个都有些蔫蔫的，当然嘴皮子还是一样的厉害。贺绮罗上来就笑严君玉： 听说王爷昨晚溜了号，一整晚上不见人，不知道是有何要事啊？ 严君玉虽然打仗厉害，被抓个正着还是没办法。奇怪的是，平时魏如一定都是护着他的，今天却没什么反应，莫不是有把柄抓在贺绮罗手里？他一边疑惑一边笑着道： 你既然知道我是王爷，还不快行礼？ 他们说了好一阵，严君玉才弄明白魏如是怎么回事了。还是贺绮罗自己说出来的，说得绘声绘色。 当时啊，那些文臣正在罗造，突然有个人过来找魏如，说什么我家大人请魏将军过去一见。魏如一看又是文官家的，以为他们又要拉拢他，酒意上头就开始犯浑了，说等会儿再去，小爷现在没空。结果啊，那个大人自己过来了，还问魏如小爷现在有空了吗？魏如脸都白了。哎，你猜那位大人是谁啊？ 谁？ 严君玉还真不清楚魏如会怕谁，除了当今圣上，恭亲王也在边疆和他混熟了，荣恒他也不怕。魏如在旁边听贺绮罗编排，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把严君玉也逗笑。贺绮罗哈哈大笑着道： 是小叶相。魏如吓得那个样，就差发抖了。 如果是叶良宇的话，严君玉就明白了。魏如怕叶良宇，不是因为叶良宇是丞相，魏如现在自己都是将军了，手下也有上万的兵马，尤其讨厌京中这些文官。他怕叶良宇，是因为叶良宇是叶玲珑的哥哥，人家要见他，多半也跟叶玲珑有关。他来了句小爷，就算叶良宇不计较，传到叶玲珑那儿，可没他的好果子吃。怪不得他现在整个人都蔫了。贺绮罗这人向来爱传这些笑话，把昨日夜宴上满朝文武全编排了个遍，一会儿说： 张文轩怎么这么老啊？ 我阿娘还说他年轻时险些当了探花郎呢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 一会儿又说， 哎，都说圣上要让小叶相做左相，右相在张文轩和黄信里挑呢，什么江南派、秦晋派，哎呦，把我头都绕晕了。 魏如被他把最大的把柄说了出来，也不发呆了，还笑他。 我看你是在挑女婿吧？你不是说你昨天晚上回家被你娘说了一顿吗？ 哎，别提了，我哥倒是挺好的，他收到我家书，知道我没事。我娘可气坏了，我昨晚又喝了酒回去的，说我没点女孩子的样子，而且自己跑出去玩了一年多也不回来。哎，对了，我打仗的事儿还瞒着我娘呢。 他的事也是一团乱麻，三个人各有各的心事，趴在桌上唉声叹气。魏如道， 哎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边疆啊？ 庆功也得个把月吧，到时候看圣上分派吧。你没看雨嫣然从燕北被弄到我们境北去了？ 贺绮罗没点好气。魏如反驳， 怎么分派？我们三个都得在一块儿。 我可能不回境北了。 严君玉这一句话把另外两人都吓到了，魏如睁大眼睛看着他，贺绮罗更是生气， 你不回境北去哪儿啊？幽州？我就知道你想给敖将军当徒弟。 不是幽州，也不是燕北，我得留在京城。 严君玉不紧不慢地道。魏如十分不解， 哎，你留在京城干什么呀？这里也没有仗打呀。 还用问？ 贺绮罗生气得很，但到底不敢说出名字来，只道， 我就知道你被人一哄就丢了魂了。 严君玉也不生气，还认真跟他解释， 不是被人哄的，我去边疆的时候就是想好要回来的，现在仗打完了我就回来了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